的时候，很多时触动心灵引起共鸣的，往往就是那几句入心入肺的歌词。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，词中物，词中有物。 为你写的歌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，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。 欢迎大家收听《词中物》第十二集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。之前的六集已经讲了很多填词人和歌手的黄金拍档，而那些歌手呢都是上个世纪出道的。那千禧年之后有没有最佳拍档的呢？当然有啦，而且这个歌手呢还是经由这个填词人发掘出来的。歌手的名字叫谢安琪，而填词人又或者可以说是音乐监制、作曲家，就是周博贤啦。根据维基的资料呢，周博贤的生平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音乐了。17岁的时候已经考到英国伦敦圣三一学院 LTCL 钢琴演奏文凭，而在香港的当年的 A level 会考呢亦都是 3A1B 入到香港大学的法律系，攞埋个律师牌添，可以说是一个超级高材生。但是攞到律师牌之后，他又想转去音乐界。1995年的时候呢还走了去多伦多那里读了三年音乐，攞埋个 Bachelor of Fine Arts 的 degree 之后呢他就回咗嚟香港啦。咁由于他有律师牌呢，结果就喺99年嘅时候入咗华纳嗰度做关于歌曲版权嘅法律工作。之后去过 BMG， 又去过大国文化，都系做于关于版税啊版权等等事务嘅总经理。而喺香港大学嘅一个歌唱比赛入面担任评判嘅时候，周博贤就发掘咗谢安琪，邀请他去到大国文化那里试音。但是大国文化觉得谢安琪不是很啱公司的路线，所以就没了件事了。结果2003年的年初呢，周博贤辞了份工，自己出钱和谢安琪和夏森美一起搞了一个独立的音乐品牌 Band Band Music。 而在2003年尾，周博贤还被大国文化请回去做他们的 CEO，而且特别批准他可以兼营 Band Band Music 的事务。跟住谢安琪在2005年就出道了，周博贤亦都开始活跃于香港的乐坛。到2006年亦都辞去了所有大国文化的职务，全程地投入音乐事业，先后六次为谢安琪担任唱片监制和做他的演唱会音乐总监。可以说之前讲过的黄金拍档都没有这一对关系那么密切，因为这一对可以说是师徒的关系，同时亦是公司的 partner， 既是唱片监制又是演唱会的总监。可以说没有周博贤就没有今日的谢安琪。由于周博贤的音乐底蕴那么强，所以除了作词之外，作曲啊监制啊样样都难不到他。那当然啦，词中物这个节目呢就主要是讲歌词或者讲填词人的。如果集中讲周博贤写的歌词，他的题材通常都是讽刺时弊和讲述一些弱势社群的，譬如讲纤体、讲菲佣、讲娱乐新闻、讲亡命小巴、讲茶餐厅、讲草根人士。由于他成日都为草根阶层发声，亦都有长头发的发型，令到他有音乐界长毛之称。我记得在第四集讲千禧年代的填词人的时候，就有播到谢安琪那只知识分子讲的，就是对纤体主义、香港永远都是以瘦为靓这一种的价值观的批判。歌词的内容很值得人反思，亦都成为谢安琪出道的时候一首很重要的歌。上次播了下半段给大家听，今次播回开头上半节给大家听一下。 为何要用正白兼感字搜索打你算合适，手臂只有少许的松弛，已太低了，活着没有意思。 我 实我是由心底入面佩服周博贤和谢安琪的。毕竟流行音乐在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以娱乐挂帅，真正认真关注社会时事那些话题的歌词不是说没有，但是就不是很受欢迎。咁如果佢哋係自己俾錢出嚟去做呢件事嘅話，的確係值得人哋去尊敬嘅。佢哋自己開公司，咁就唔需要關注市場，唔需要夾硬去迎合呢個市場嘅需要。佢哋兩個自己創立呢個 Band Band Music 嘅品牌，就正式用音樂去介入呢個社會。而呢一個亦都係周博賢同埋阿謝安琪合作時候嘅共識。佢哋都對90年代千篇一律嘅情歌有啲厭倦。心谂既然自己做音乐，不如就做啲自己中意噶啦。加上周博贤自问写情咧写得唔够人哋好，反正咁多人喺度写，亦都唔需要佢特别加入。于是佢就同谢安琪拟定咗一条同主流音乐路线好唔同，一条以抨击而家固有嘅价值、关怀社会弱势为主题嘅一条路线。继90年代大家为97而对酒当歌，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嘅日子之后。去到千禧年，社会上出现太多贫富悬殊的情况，而很多大财团隻手遮天的情况亦都不停地被揭露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走这个路线虽然是冒险，但亦都可以说是乘势而起。就譬如这一首《大时大节》，大家歌舞升平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香港700多万人里面有超过150万的人是在国际贫穷线以下生活的呢？这100多万人都是被遗忘的一群，他们过节的时候并没有大家过得那么开心。所以这首歌就叫做《愁人节》，讲的是忧愁的愁，也都乘机呼吁大家关怀一下弱势的社群。 手脚冰冷的，冰洁衰老的，眼间借宿于街角的，对街节有否兴趣？失去依靠的，早晚空肚的，晚火里丢失所有的，谁又来问暖一句？大节日里，愿望有伴侣，但在你身边只睡，独个面对疾病与药水。街里爱人一对对，互送鲜花千杯不醉，你的恶运继续追，无人扶持行前行后也失据，无奈张开一张嘴，无缘无悔心眼泪。对你那幼稚日会记住，别活在梦幻里。需要温暖的，苦恼心大的，如躁动威逼欺压的，有些会引起兴趣。失去工作的，不再坚重的，如一中招不保命的，期望谁问真一句？在节日里，但愿有伴侣，现实你身边是谁？越去面对，越是往下追，独自对天了情绪。张开一张嘴，无言无悔心眼泪。 歌词将音乐唤醒， 听歌的 的时候，好多时触动心灵引起共鸣的，往往就是那几句入心入肺的歌词。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，词中物，词中有物。 为你写的歌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，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。 欢迎大家回到第十二集的词中物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。今集要讲的是我很敬佩的一位填词人，周博贤，和另一位我很喜欢的女歌手郑安琪。在头先那节呢，已经讲过他们是怎样以师徒的关系开创了一个 Band Band Music 的品牌，去走一个没什么人走比较另类的路线，就是写一些唱一些社会性的话题，做关于社会的音乐。这条路其实是非常难走的，不过意外地大受欢迎。郑安琪出道了一年就已经很多人懂得，而周博贤亦都可以说是他的幕后功臣。亦都曾经有记者问过郑安琪怎样看周博贤这个恩师兼 partner， 郑安琪这样形容他的，就是一个出色有社会使命感的音乐人。而周博贤的言行、他写的歌、他的音乐，亦都可以话系奠定咗佢喺香港人心目中嗰个音乐界长毛嘅印象。喺2008年嘅时候，《经济日报》甚至俾咗5个字佢：为人民填词。但系其实佢而家睇翻当年，佢系觉得嗰阵时其实写嘅歌词系冇需要咁沉重嘅，因为今时今日佢过嘅生活就更加觉得沉重，因为好似乜嘢都关政治事咁样。如果面对大是大非嘅时候，你仲讲其他嘢嘅话，可能真系有啲唔拉更嘅感觉，所以近呢几年咧，佢更加觉得难写，亦都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好够能力咁样。咁讲翻转头，究竟周博贤系俾边啲人影响到佢而家嘅取向嘅咧？首先，大家可能会谂，系咪有革命风格嘅 Beyond 咧？咁其实 Beyond 对佢嚟讲，的确系有影响嘅。佢曾经喺《苹果日报》一个访问入边讲过，Beyond 家驹嘅歌对佢系有影响。他的风格意识，歌里面流露着的社会性，那种意识都留在他的血液里面。不过如果说真正有乐队是影响了他用音乐去影响社会的道路，那个是达明一派。那么时光倒流回到1987年，当年的周博贤呢，就读着预科，预备考 A-level。 那当时他第一次听到达明一派那首歌叫做《马路天使》，当时他没有特别觉得好听，但是就觉得个编曲很奇怪。但是随着电台一播再播，他慢慢喜欢这首歌。所谓的奇怪，其实只不过是听不惯，不代表不好的。但是真正震撼他心灵的，不单只是旋律的本身，而是达明一派向他证明音乐是可以紧扣社会的。《马路天使》这首歌描述的是喜欢联群结党、招摇过市的街童的心情。我记得就在上两集讲陈少琪和达明一派的关系的时候，就已经讲过这首歌。达明一派没有懒道德地去批判这些街童，反而很客观地去描述他们对社会的反抗，在生活里面的迷失。而亦都因为达明一派，周博贤发现原来只要创作人坚持用音乐去传达一个意念、一个讯息，写出来是会有人听得明白的。3年之后，达明一派出了一首歌叫做《十个救火的少年》，周博贤到今时今日仍然觉得它是一首很精彩、很难忘的歌。对他来说，达明一派就是一个先锋。20几年之后，当他和郑安琪决定去开公司的时候，开始想想他们的音乐道路，他仍然会想起达明一派。他想，既然他们都做得到，其实他们都可以试下，亦都因为这样就有现在的周博贤了。不过当初他入音乐这一行呢，其实本身真的是为了赚钱的。但是摸索之后，他就找到自己的一条路。他在出来做事的时候，在不同的范畴那里感受到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义，但是他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任何东西，所以他就去将这些东西写做歌词。到近年，他写了一首歌叫做《鸡蛋与羔羊》。首歌取材自奥斯卡最佳电影《12 Years a Slave》，被夺走的12年。首歌表面上是讲一个自由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奴隶的故事， 但其实当中的政治意味呢都相当之浓厚的。 沉实的花香，妻子的笑声，过去美好片段梦里涌上，监仓的窗，锁链的声响，告诉我知往日成为绝唱，青春醉过后幻想，生活又如常，怎知却中伏被骗，成为奴隶，大劫在头上，不堪设想。A 七鸡蛋撞石墙，不怕撞裂下窗，绝不退让。B 七苦守做白羊，一世困在木墙，参断这两张，怎么取向？人已到了决战场，再拖。 周博言和谢安琪行这条社会性的道路其实是真的不容易的。譬如阿宝我、去找他的歌的时候，听了很多社会性很强的歌，譬如在第一节播过的仇人节，讲的是无家可归的人，或者一些很贫穷的人，他们在大时大节是怎样过的。又譬如有首非情歌，讲的是啲菲佣在发梦的时候都还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沙滩玩，但是闹钟一响就要起身帮香港人抽他们的 BB， 帮他们打扫，帮他们做家务。而这个重要是一个困局，很多香港人根本离不开菲佣，而菲佣也不可以断了这个收入的来源。周博言讲过他自己并不擅长写情歌，所以听这些歌其实真的心情随时都会被影响的。但是是不是首首歌都很沉重呢？也都不一定的。譬如最后要介绍的这一首《祝英台》，就是来自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首歌的信息要表达的就是古时候和现在的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故事。其中一句，在世上今天这一代，有哪种性别得偏爱，令人慨叹到今时今日性别歧视都还是存在。周博言就和谢安琪一起藉着歌词为女性抱不平，而这首《祝英台》在2009年派台的时候亦都大受欢迎。 游学远方，习礼之书广人望，原是女身暗掩妆，校有规分令纲，不允许巾帼求看，熟言女子熟心归居暗房。人在远方，处身书斋感迷惘，游行与山伯结党，夜唱诗，昼画作，赏雨看星说文学，热情暗生不可自抗，怕坦率将心声交代，怕重伤泄露祝英台，若擦肩强避开，然后事先罩改，不敢笑作颜开，为寻求觅到所爱，必先要死去换来，乞讨奴将爱对待，为寻求活到精彩，需将女身卸下来，自我盖掩不自爱，会否等得见未来，女共男均等竞赛。 其实周博言写给谢安琪很多歌呢，都是整首歌很多歌词是不重复的，如果大家想听整首歌的歌词的意思，看怕要自己找来听了。阿宝的时间又到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令此身欠力抗，自负托三百无望，二人最终不归。